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26集。迟志涵身体坐直，似乎想要往前，看着齐城低下头后的样子，踌躇了一下，咬咬牙，还是决定要和他四目相对。往前靠了一点，趴在床上，对上了齐城的眼睛。因为情绪的原因，齐城看着迟志涵的样子比平时少了些暖意，琥珀色的眸子和他对视，眼底看不出情绪。这样的疏离让迟志涵的嗓子堵了一下，他咽了口口水，强迫自己盯着齐城的眼睛。 我其实不算特别好心的人，最开始的合同写得很清楚，我不能和你有任何交流。但是那天齐宁提出了他可以帮我找妈妈，这个条件太诱人了，所以我变得贪心。你住在这里被保护得那么好，对于齐家人来说一定是很重要的存在，我想要讨好你，故意违反合同开了口。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病，也不知道自己开口的后果，我单纯为了想要找到妈妈就冒了险。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考虑过你的承受能力。 迟志涵说完之后停顿了一下，等着齐城的反应。齐城没有反应，只有那双眸子似乎有些不解地眨了一下，眼睫毛卷翘，看起来无辜的像个孩子。 我也很不靠谱，赵医生为了让我参与治疗和我说了很多，可大部分内容我都当成了故事。 迟志涵无意识地努了努嘴。 你家真的是豪门，发生的大部分事情其实都像是故事，离我的生活很远，所以照顾你的时候我也会因为好奇想看看你对一些外界刺激会有什么反应。这样想想，我真的是在欺负你。 齐城怔了一下，这次却终于点了点头，老老实实的。迟志涵脸红了一下。 因为我真的没有把你当成心理病人的实感，也从来没有想过你的病是真的会伤身的，很过分对不对？拿着无知和好奇做幌子伤害到你，然后跟你说我这是不知者不罪。 这几乎是迟志涵做齐城私厨之后最坦诚的一次了，也是他现在心里面难受的原因。想想自己这八天对齐城做的那些心不在焉拿着无知当可爱的事情，心脏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拽住，一直不停地往下坠。他迟志涵还真的是欺负他了，因为他的温和讨好，所以自己更加肆无忌惮。那时候齐城那样委屈地说出口的时候，迟志涵还觉得是在聊自己，连对不起都有些说不出口。他做的事情何止是失职。 你为什么会回来？ 齐城也维持着低头的姿势，看着几乎仰躺在床上的迟志涵。迟志涵的个性偶尔会让齐城哭笑不得，哪怕自己真的感觉到了他的愧疚，下一秒却看到他这样大咧咧地躺在他的床上，完全无视自己很害怕被碰触的禁忌。很难解释，但是齐城喜欢他没把自己当病人的态度。迟志涵的朋友也问过迟志涵为什么要回来，他当时的解释是工资，齐宁并没有给他加薪，给的仍然是当初签订一年合约时的薪资，这点齐城很清楚。迟志涵因为在齐家做私厨，身价翻倍，经营微薄的钱其实也可以抵上他的工资了，会回来一定不是因为钱。 赵医生说如果我参与能让你的治愈率提升4倍， 这是迟志涵的第一个反应。齐成没吭声，齐成的五官长得真的是天怒人怨，这样低着头也能抵御地心引力，妖艳到让迟志涵口干舌燥地吞了口口水。 我觉得我们相处的那段时间，就是没见面的那段时间，你一直在向我求救。 迟志涵下意识地加了个注解，在他心目中，见没见面是个里程碑，自己对齐成的心不在焉和觉得他没病，真的都是从见面后开始的。齐成眸子的颜色变深了，有一些情绪呼之欲出，让迟志涵莫名的心跳加速，但是齐成仍然没有接话。两次不接话让迟志涵越来越不安。 我想要被需要，赵医生说非我不可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回来了。 这个冷漠的世界上，所有人似乎都是可以被替代的，除了家人。迟志涵已经很久没有家人了，所以非他不可这四个字太吸引人，几乎不可抗拒。说完之后脸莫名地红了起来，他问了那么多，说了那么多，只是为了让齐成明白，这一次他迟志涵真的错了。他知道他们之间的信任建立的并不容易，他不想因为见了面后他的无知毁了这一切，这是初衷。所以当把该说的全部说完，低着头的那个男人叹了口气，伸出苍白的手缓缓地把迟志涵的头发捋到耳后的时候，迟志涵觉得有那么一瞬间自己的心跳停止了。齐成的手指微凉，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完全没有出现任何病症，没有手抖，没有冷汗，轻触过迟志涵的脸颊，把他的碎发别到耳后。心跳停止的那一瞬间，迟志涵听到了齐成低到像是呓语的话， 我要的只是你回来。 四目相对，迟志涵觉得心里面有什么东西很重很重地抽了一下，痛彻心扉，到最后都没有问齐成那句话的意思。李医生拿着一堆药进来的时候，他们两个已经回到安全距离，迟志涵正在接林金武的电话，而齐成低着头用没挂水的那只手在素描本上涂涂画画。但是有些东西变了，接过李医生特意给迟志涵打印的医嘱，他觉得这张纸的重量不太一样了，不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而是因为齐成那微凉的指尖，那温度和当时心里的抽痛凝成了迟志涵心底无法触碰的点。有一些东西洪水猛兽一般被封印在这个点里，他隐隐约约知道，却根本不想去触及。迟志涵偷偷抬头瞥了一眼齐成，还是安静的模样，用水彩笔很专注地画画。他放在床上的折叠桌是定制的，台面很大，上面还有隔板，能把他很安全地包裹在里面。他不太想和自己说话的时候就会按按钮升起这个台面，把谈心氛围弄成这样的人明明是他齐成，可是因为这样的姿态看起来居然十分无辜。 你晚上可以喝粥了，不过暂时只能喝白粥。 迟志涵把那张长长的医嘱甩得哗啦啦的响。 本来煮粥前加一点点油出来的粥会更香，但是你现在不能沾油脂，所以我只能把淘好的米浸泡了一个小时。 又开始迟志涵典型的没话找话，详详细细的和他唠叨菜的做法，可是这次是白粥，唠叨完一句之后他就发现无话可说了。齐成没有反应，很专注地画画， 我晚上回到对面睡，你有事就按铃或者给我打电话，护士也会定时过来的。 迟志涵咬唇换了个话题，他急需对话，把刚才心里面越来越翻涌的莫名情绪彻底压下去的对话。齐成对这个话题有了点反应，笔没停，头还是低着，但开口问了一句： 问过赵医生了？ 他说还太早了。 迟志涵说完鼻子皱了皱，除了这个，赵医生还情绪高昂，他觉得齐成主动开口帮他揽下责任这件事比他背后的淤青重要很多，突破性进展。这也让迟志涵明白了一件事，赵医生的从容态度说明他始终都知道齐成和他的所有互动，包括他一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的羞愧。齐成这边的监控自从他回来后应该就一直开着，赵医生的不靠谱真的只是表面上的，他现在甚至怀疑自己的所有举动也都被他分析预测过，不然不可能对他这样盲目信任。齐成终于抬头看了眼皱着鼻子神游的迟志涵，刚才触碰到他的手指抖了一下，在低下头时语气已经恢复正常。 不害怕医院了？ 怕呀。 迟志涵脸一红，现在到底谁是病人？ 那回去干什么？ 迟志涵抬起头歪着脑袋看齐成。 我突然发现你其实不算是个没脾气的人。哎， 齐成有脾气，对于不同意见会有自己的坚持，两人维持安全距离的时候他会用刚才那样半命令的陈述句，两人距离很近对他造成压迫感的时候，他虽然紧张但是会用肢体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除非因为健康问题被强制要求，不然大部分时间他完全不是迟志涵想象中的逆来顺受。齐成一致抬起头，迟志涵笑眼弯弯地歪着头，刚才被齐成突如其来的动作搅乱了的气氛似乎已经恢复如常，他微微松了一口气。 睡这里吧，我发病前会告诉你。 语气还是那个样子，只是眼底有什么光亮暗了下去。刚才碰迟志涵的那只手痛到麻木，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举动，但是他看到了迟志涵的眼神，迟志涵被吓住了，一瞬间的怔忡，然后下意识地躲了一下，眼神是意外并且害怕的。自己是雇主，而他迟志涵只是赵医生找来帮助治疗心理病的工作人员，他知道自己全部的病史，也看过他狼狈不堪的样子，自己应该只是被他没有把自己当成病人的样子蛊惑了。伸手的那一瞬间，只是因为他耳边的碎发遮住了他的脸颊，粉白色的圆润的脸颊，意料之中的软绵绵的触感。迟志涵的笑脸和一而再再而三的底线触碰，让齐成产生了类似希望的错觉，让他以为自己可能也不是那么不可救药。意外而已，对美好的事物产生的那么一瞬间强烈的想要碰触的心理而已。只是为什么还要阻止迟志涵回到对面休息？而且为什么迟志涵不拒绝，甚至还点点头看脸手机？ 只要赵医生没有马上给我打电话，就说明他默认同意了，那我继续睡沙发。 迟志涵亮晶晶的眼睛笑得眯成狐狸眼，语气带着自己都能察觉出来的夸张的雀跃。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